各位斯打， 各位巴打， 大家好， 欢迎收听 《欲火街头》。 小口都有少少嘢想分享，就系见到好多男仔 friend 一讲起咧，个个都好似当自己阿拉丁啊，条女嘅神灯啊，即系捽得出个蓝精灵出嚟，系冇可能有啲咩事。 我哋期待捽咗啲咩出嚟？ 即系好难。有啲咩出嚟咧？即系你捽啲捽对波，你点样挖粒啲？你唔会谂老泥啊？你唔会有啲咩出到嚟？ 捽神灯 系咯。有多真係同埋周星馳嗰啲諗下啲八爪魚好像吸盤咁樣好似要絕啲唔知咩出嚟咁樣 吸咗你啲毒出嚟 好同情啊十一頭先嗰種嗰種叫咩嗰種感覺叫冇撚用嗰種感覺 我係當歸 我係阿西 我係阿餅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现在听紧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仲有一个钟先到出发时间游行人士已经企满围院三个足球场有市民自制道具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他代表梁振英咯，啊，因為他六四又閃開，喺香港大是大非嘅日子，他又唔見咗，咁佢一隻縮頭龜，我哋揾只縮頭龜嚟預意人佢咯。我哋又貪官，啊，我哋又有亂咁買酒。喂，如果講真喺個政府嚟講，全部都要倒台嘅，係我哋香港嘅政府，因為唔係民選嘅，所以全部留低。 刚才那段声音就不用多介绍了、这个礼拜就最红了真的。咁就开始今晚北上频道啦我哋都会继续由返七一去开始因为我觉得就香港人真的很善忘嘅即係其实 last 咗大约都係一个礼拜到咁但係开始已经又唔係话题啦因为 我哋 开始陈振聪啊开始好多其他话题又冚过个七一啦咁所以就我哋就比较怀旧少少啦我哋怀旧返即係一个礼拜前嘅嘢咁我哋即係用一节时间都唔係好过分嘅。咁、今日呢就喺北上频道就有杰斯有的有塔萨特有Kelvin 喺度。咁刚才嗰位朋友刁文牛啦红咗就梗係离开咗我哋嘅节目㗎啦係咪先。今日去边呢 永远怀念啊好。 受嚟要但暂时唔使住暂时唔使住因为睇睇个动向先唔好跟车太贴。 仲 有今日都系去试镜啊嗰啲咁样嘅啫都系。 Okay。 佢拎住段片好似上返 咗。好似话有套咩七一肉蒲团㗎嘛。 有冇 3D 版㗎係咪定係 4D 版 七就睇大過三啦 ,ok, 唔使三 D, 七一。肉蒲團嘅 ,ok, 刺激㗎即係開唔開得成唔知啊 犀利犀利。 咁女主角唔知係咪啊最近我即係仲等啊約緊食飯嘅少兔啦。少兔咦食飯啦喂記住 ,ok, 我係真禮真㗎好認真㗎我唔係。 我要 say 聲 sorry, 我寫錯佢個名㗎係咪 少光係咪寫我成日寫得少光㗎即係爆光個光。即係我發覺我用手寫板通常都係認咗。 係啊我呢就唔係用手寫板我呢就係個即係個電話嗰度呢畫多下咁樣畫咗上去咁樣。 小心啲啊。 是啊 我女神嚟㗎呢期嘅女神嚟㗎得罪佢啊。 即係佢 得罪佢即係得罪我啊。OK, 好。咁我會 keep 住繼續得罪。 好啦咁俾阿馮總講講喂雖然我知道網點會有啲嘢交代咁但係譬如七一仲有冇啲首尾要交代先應該多首尾㗎。 的總你講兩句。 有冇啲唔係的總啊唔係馮總啊講咗。 有一定有首尾啦第一樣嘢先啦咁就唔好意思啊因為有位網要同返有位網友講返聲唔好意思。點解呢即係我哋當然啦七一完咗之後一定係記得有部分嘅網友借咗啲嘢俾我哋嘅有位我要呼籲返嘅係有位網友捐咗布俾我哋嘅咁呢然之後呢佢捐咗隻大聲公嘅 ,ok, 咁我係呢一路都 壞曬囉 唔係佢嗰隻呢、因為 收埋咗 知道天氣嘅關係就唔夠膽攞去用咁、一路都擺 Regazine 嗰個 嘅嘅嘅嘅嘅嘅 嘅咁但係呢一個問題就係呢小弟唔好意思 認咗啦實 唔係係唔記得咗嗰個網友係 嘅聯絡方法個聯絡方法 所以我打咗電話俾佢聯絡返咁嗱聽到 你呢個唔還嘢嘅藉口都幾 我 幾有創意 我真係問 Kelvin、okay. 你記唔記得邊個跟 Kelvin 我都唔記得 唔係咪要好記得嘅因為呢佢呢就做咗會員同埋捐咗錢 嘅 但我哋都唔記得咗 唔係大家以後就唔好借錢俾阿迪啦即係阿迪係唔會記得你邊個邊個借 咁所以呼籲返啦就係因為你當日呢其實收到我 email 㗎嘛咁你就打返個電話俾我就追返喂 大新工啊，攞嘛， 系啦，唔还得唔得噶？ 唔系啊，因为佢 豪咗俾我哋啦。 佢亦都系好好心，佢系问另外一朋友借噶，咁佢借嘅时候话一定要还翻俾佢。咁我唔好意思嘅就系我唔系话唔记得咗，系搵唔到你啫。 O K， 唔知 好寻人而家， 寻人 寻大声工友 系啦， 一个一名 系啦，咁、okay, 一定还翻俾 系啦，搵到就重酬， 我就攞翻俾你就得啦。 O K， 系啦 ，O K， 咁啊呢度交代咗少少先啦。 系 咁啊，第二样嘢要交代嘅系多谢翻所有嘅网友啦，所有义工帮你手啦。咁當咁啊，有部分喺街站啦 ，OK。咁啊，另外有啲嘅就係、是、遊行人士啦 ，OK。咁啊，另外嘅就係有幾位嘅就係幫你拍片啊、剪片啊，係係啦。 啲片就陸陸續續啊上曬去㗎。 冇錯冇錯。 我記得嗱，有 Anthony 嘅片啦， 係。 咁仲有咧，就今日星期六咧，其實有一條片咧，就都要睇睇阿 Paul Chan 嗰條啊。 之前有兩條咧，就係阿小峰嘅。 係啊，小峰係咪即係？ 小峰就係剪片王。 哦 ，OK。小峰嘅 剪片哥， 小峰一位，跟 Anthony 一個，跟住仲。另外一個咧，我就大力推薦嘅就係 Paul Chan 嗰條，因為 Paul Chan 嗰條咧嗰個電影配樂咧就係小弟我嚟嘅，OK， 杜琪峰出手， 唔係杜琪峰，係 嘛， 陳芬奇 咧 ，OK， 嚇咁啊嗰條片就可以大家睇下啦，咁幾得意啊，其實大家就亦都會影翻好多相啊，啲過往呢個禮拜其實我就好忙咁樣去 download 啲相啦，嚇咁啊而家呢幾年我都係我習慣就係我都唔影噶啦，因為我發覺。影又唔夠人哋靚，咁不如攞啊嗰啲嗰個啦，即係都係我都係好中國特色嘅，抄人哋啲嘢算噶啦、 首先又多謝咗， 然之後又話翻俾人聽係我自己拍嘅咁樣，咁通常都係咁嘅。咁、多謝係咯幾位。 喂，首先話多謝大聲公，其實當日就情況、當日嘅情況混亂啲啦，大佬。咁但係其實就再之前有好多人借咗嘢俾我哋啦，幫我哋手啦，真係不能盡錄啦。 係嗱，我覺得就咁樣詳細嘅嘢咧，我知道，因為今個禮拜幾個節目都會講嘅，咁啊費事帶個重複啦，因為我哋啲節目主持有重複。咁我好相信阿馮總。节目就一定会打，即系会长好详尽去讲七一噶啦，因为网台大典大佬即系经过七一之后，哇，大佬又上晒 系咩？ 铿锵集啊、BBC 啊、CNN 啊嗰啲都上晒噶啦，差唔多。咁所以我谂即系比较有拉楞少少，就会留翻喺即系。 不过咁，我哋就会 过程，我谂就留翻 系啦个组织啊，成个谂、法就会喺网点度讲。 系啦， 咁但系咧北上咧就 我呢边就集中，我想就系 由队伍嗰度 游行嗰度啦，因为我自己系游行嗰边啦。咁首先即系要多谢成班陪我一齐玩嘅兄弟啦。大头大哥唔使讲啦，呢、个就 系 冇咗佢而家唔荣升噶啦，即系年年系下年我佢已经荣升咗噶啦。我哋嗰晚即刻马上升咗去噶啦，做咗下一年嘅七一嘅游行大队长。 系啦， 系啦，咁啊下年就由佢搞噶啦。咁啊跟住仲有譬如话 Matthew 啊，我都未必读得晒名啊。仲有一位啊郑山啊 KK。Kenny 啦、William 啦、權啦、John 啦、Forest 啦等等 ，Timothy、Whiteface、Raymond、Ben、Billy、Jim、Carrie 啊、阿志啊、Tony 啊、Ronald， 仲有啲咧就係、是、係嗰日 係啦， 嗰日係自己共入嚟呢、這個茶餐廳嘅，有一位聲稱係白撞嘅，咁啊有好多位即係冇報名，但係係入嚟即係茶餐廳 join 我哋嘅，咁啊我正喺我嗰度出發，其實已經 有冇 三十幾人啊嗰度， 哇， 係啊，入到維園咧就應該又甩咗啲嘅，入到維園有啲走散咗啊，之如此類啦，數唔到啦，後屘已經有幾多人係數唔到啦，咁好開心嘅，其實即係多謝，仲有咧就係有啲唔開得名嘅內地朋友， 係 OK 嗰啲，我亦都真係非常多謝 嗰啲李克強啊， 集山啊嗰啲咁樣啦，係啦，即係嗰啲咁樣啦嚇，蒙住面嚟戴住個 V 殺嗰個咪阿集山嚟咯，係咯，即係嗰啲咯， 係 阿胡生都喺度 嚇，胡生梗係喺度啦。 我想點話咧？喂，你哋嗰日嗱，由開始又茶餐廳又。集合人啦、到去維園啦， 到去維園啦。咁今年嗱，講下今年我自己個感覺啦。咁我哋就我哋嗰隻皮球縮頭龜啦，梁振龜， 梁振龜 係咁就其實因為我哋又計，其實有樣嘢話，即係又計到啲又計唔到啲咧，就落雨嗰度啦。咁落大雨，今年係好正啊！今年因為今年行得最舒服嘅，因為行到咁上下，你出曬汗啊，即係。 突然間又好似花灑開花灑咁，又同佢沖翻個涼咁樣，好爽嘅，即係沖幾次涼喎，係咯，即係四五次涼嗰種。 我已經提咗啦，係 啊， 咁啊，先密實交代啦。 我覺得就我自己又冇乜問題嘅，落雨真係 OK 嘅，但係即係龜就會幾受影響啦。即係龜本來我哋準備曬嗰啲環牙都未出發咧，已經全部係浸爛曬啦。 我見到啊，穿羊水 冇啦，見到係咯，即係嗰啲口號係啊，嗰啲口號啊冇曬，即係首先已經爛曬啦，跟住然之後隻龜就因為落幾次大雨咧，聚於水啊， 係 咁一路隻龜沿途就已經開始攰啦，攰陽啦開始，咁特別一個肚嗰度咧開始嘔啲蛋出嚟啊，咁我哋即係沿途嗌過幾次啦，即係 周出刀， 唔係嗌唔係，喂有冇人識急救？喂 call 白車啊咁樣， 有冇獸醫啊？ 咁咪有啲啊，係啊，即係有啲好有心嘅人士咁啊。即刻幫我哋手搶救只龜啦，即係幫佢聯針埋翻個肚佢啊！咁甚至我記得大頭大哥好似唔知係咪大頭大哥搬到件好大件嘅衫出嚟，即係揾件衫即係遮住個肚咯，即係擋即係冚住個肚咯，係等佢唔好嗰啲蛋唔好再漏出嚟咁樣啦。咁啊不，然之後沿途不斷你見到只龜又斷骨啊，即係係幾即係我哋屋企燉只龜辛苦嘅， 係啊，即係一個寓意嚟㗎嘛，係燒龜好難行足全程咯， 捱唔到啊，對唔住，捱唔到啊個任期 係， 我哋都係到中途就已經爆要踩，要焗住要人道毀滅佢， 即係嗰啲蛋咧，譬如話嗰啲咩波啊，局長咧， 其實你知唔知嗱，講翻採訪嗰橛啦，今年就話牛啦 ，OK， 咁就上曬，噏得出全部都上曬噶啦，即係左中右啊，大公 報啊， 大公太公報都上埋噶啦， 係啊， 即係金小文嗰對都上埋 ，BBC、CNN 咧唔使講噶啦，嗰啲半島電視台啊嗰啲全部上曬噶，咁啊仲有仲有咩啊？仲有哇！你大家如果睇相有啊， 四碌米對住 貓啊 ，TVB 啊，有線啊咁樣，我最唔鍾意阿牛講一句嘢啫，就係、是、事後喺個 Facebook 嗰句話訪問親我啲都冇靚女嘅，你老尾咁搞撚錯，有線嗰個係靚女嚟㗎，我記得我名我唔記得，嗰、那個真係索女嚟㗎，你咁樣我哋咁樣話人真係唔啱囉，咁係即係要譴責佢，要譴責佢。咁咁樣阿牛就做好多訪問啦，包括頭先嗰條聲音啦，咁好多人唔信係佢嚟㗎，因為冇漏口嘅呢個係咯，完全冇漏口啊。咁啊， 但我哋澄清多次，漏口嗰個唔係阿牛， 唔係，但我再澄清多一次，其實 NG 咗好多次，嗰個係 tick 一零七個，係第107個 tick 嚟嘅， 定係嗰個剪接嗰個， 唔係141個 tick， 唔係啊， 剪剪埋埋， 唔係其實咁講嘅，點解要三數嗰個停台咧？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拍定嗰條片先， 其實太空人理論 係啊， 我係啦，我哋都盡量想係零失誤嘅， 你睇完條片，你哋以為我真係有上街， 係啦，所以呢個時候又要啊， 太難而家。 真系咁啦，咁我哋都系学习，所以北上频道学到嘢噶嘛，系啊。 喂，但系推翻前少少先啦，讲嗰只龟系中间屙蛋啦，但系我想问喺维园个情况点？嗱，因为上年咧就系记得我哋嘅好年大 banner 啦，大家写嘢啦，今年嘅点样咧？ 嗱，三年里边咧，我就要咁讲，我系觉得今年系最值得检讨嘅，即系我事后都同翻成班兄弟，我呢个礼拜都有再检讨过啦。就只龟就会 colorful 咗啦。其实我之前出去到我都系觉得系太过 colorful。咁但係可能就係屌柒梁振英嗰個 message 咧，係冇以往嗰兩年咁 strong 啦。 係 咁，所以我就呢個係我之前都幾擔心嘅。咁其實出嚟嗰個效果咧，其實都係有啲咁嘅 feel 嘅。 係 咁，同埋就即係咁我諗就即係我哋都係業餘嘅啫，好難去好每一年都好準確去計算到啦。我唔知其他兄弟，我冇同其他兄弟交流過嘅。 係 咁，但係我覺得就但係 at least 就係話好彩人搭夠咯，即係我哋都有翻咁多人啊，咁我哋又其實同埋有大頭大哥佢哋又真係玩得好開心嘅，即係譬如話我哋又諗，譬如話新穎嘅口號，突然間我哋都諗唔到太多，譬如我哋今年嗌得最多嘅梁振英縮頭龜，我哋嗌最多啦。但係嗌下，我哋又開始又玩翻以往兩年嗰啲嘢啦，一個江兩二個江三個江，我屌咁又屌好撚多輪啦。咁甚至去到差唔多到灣仔啦，大頭大哥又開始發神經啦，佢又開始。就遲啦，我帶你環遊曬依家。咁每次張力哥又好好笑，一張力哥全部啲人咧都係會望住我哋，因為我諗嗰個過，即係你如果譬如話好多人冇聽過個節目，北上節目，佢覺得家產屌你老母。 點解冰冰喺愛港力喺度唱國歌？咁啊聽聽啊，咦啲歌詞又唔撚同噶喎！咁開始就到最後就會拍曬手掌啊咁樣啦，即係覺得我哋都係咁，所以其實嗰啲嘢係又值得 encore 又玩翻轉頭又有效嘅 市民嘅參與度點？因為咧我講譬如維園嗱，因為鋼琴同埋 banner 咧 冇咁勁嘅，冇 banner 同埋鋼琴咁勁嘅，係因為只龜，因為只龜 無從入手啊， 無從入手啊，因為只龜喺上嗱喺上邊啦，係 OK， 仲有就係我哋前後左右有人抬住噶嘛。咁譬如你埋身嘅话已经好难啦，譬如你想捉摸一下只龟其实系难噶， 明白 系咪先？即系我咁，我哋又尽量都系啦，喺翻啲影相位停喺度俾人哋啦。但系譬如话同以往两年就冚，你就发觉越推越多人噶嘛，即系去谂到上到去，譬如话我听翻你嗰次话上一集你网点回忆嘅时候，其实你譬如话其实你去到正上政府总部嗰条斜路嗰度，根本就系耶稣孭住十字架一捻样重演一次啫嘛，系咪先？好捻多人，系啦，好多人帮你手推。啊！摇旗呐喊啊！ 哥又生 系啦，咁样即系好捻悲壮嘅嗰样嘢。咁琴你好容易埋好身啦，或者 banner 就系、是、因为条 banner 大啊嘛。咁譬如话我哋维园嗰阵时，即我讲 Hello Kitty 嗰旧年嘅，咁就好多人坐到，好多人可以签到嘢啦。咁只龟嗰度签，即系譬如话你要想写啲嘢只龟度咧，唔系唔得，不过又比较难啲嘅写喺个气球度，又要惊住佢爆啊之如此类咯。咁呢啲咧就系、是、一啲今年嘅一啲 mechanics 嘅问题。咁、我覺得就可以吸取咗今年嘅經驗噶嘛，下年我哋又會即係下年又會再即係睇下，再諗一諗究竟嗰嚿嘢係啲乜嘢嚟咯？ 不過如果話同市民拉近啲，就今年就有波派啦，係嘛？ 係有波派，有波派。 嗰啲反應係點樣咧？ 反應就一般般啦， 即係唔知做乜係咪？ 一般般係啦，唔知做乜，冇、一個好 strong 嘅 message 帶出嚟。但係 波係咩？係 啊，但係 anyway， 因為大家都。其實好貼啊！又另外咧，又要俾一個 credit 俾阿 Jackie 嘅網店 Jackie， 即係我覺得今年佢幫佢諗咗個口號啦，苦中作樂，七一上街。咁其實我哋都好貼題嘅，即係好貼嗰個苦中作樂嗰樣嘢。譬如我哋等緊出維園嘅時候，哇，傾盆大雨攞幾雲，咁然之後跟住啲人都覺得，都好啊，有個氣有 玩下嘢咁樣， 有條氣球派下咁樣。我哋最後都其實派好多嘅，派到我哋就去咗4A 場咧，就後屘連4B、4C 咁係咪好4C 啊？或者5號場咧？咁我哋都派曬嘅。咁同埋譬如嗱，少少失誤咧，就係咧，其實傳媒訪問嗰度咧，其實應該係再會多好多。我哋就嗰、那個亦都要，其實背後我諗都要爆出嚟。 講一講， 其實係 Jackie 就幫我哋做咗好多嘢啦。 係， 即係嗱，佢幫我哋寫咗個好正嘅新聞稿啦，同埋即係個標題就係苦中作樂，七一上街，政黨可以合作啊，遊行可以歡樂， 係 冇得彈啊！即係我覺得，即係話翻俾所有政黨聽，你哋可以合作嘅，一流。咁然之後有篇文啦，仲有就係佢其實佢係幫我哋通知咗好多傳媒嘅， 冇錯。 咁但係中間有少少甩漏啦，就係佢通知咗俾所有傳媒聽，我哋喺五號場嘅。咁但係我哋最後其實喺4A 場咯。咁所以啲傳媒有啲去到咧揾唔到我哋嘅。 明白。 咁然之後最後揾到我哋嘅，包括有蘋果啦，我就做文字版嗰啲。咁就蘋果有做訪問啦，跟住就明報有啦，虎報有啦，仲有一份係咩咧？AM730、我就帶咗去做嗰啲幾份，咁我最記得就係呢嗱，所以話梁振英就捱唔到個任期囉，我哋其實係話俾你聽做一樣嘢㗎，其實我哋約定咗啲傳媒呢喺政府總部等嘅，喺天馬纜嗰邊等嘅，佢哋就話喂你大約幾，佢哋係佢主動提出過，你大約幾點鐘去到政府總部踩爆個波㗎咁樣啊，問返我哋，咁話我大約我諗係五六點啦，喺嗰度踩㗎啦咁樣，但係我哋捱唔到，對唔住，咁所以其實可能有啲記者朋友就會喺嗰邊等咯，但係我哋就去到梁振英真係廢閪嚟嘅，即係我出嚟捱到去呢個集成咗緊，已經爛撚曬，唔踩佢都爆啊！咁所以我哋焗住要將佢人道毀滅。 係，多謝 Jackie， 因為蘋果都出咗個格啦，出咗格訪問，其實都幾有趣嘅。 係啊， 個詳情又係啦，又網點再詳次多。 係啦，詳細我諗就聽翻網點啦。 咁啊，繼續問啦。 同埋今年係再啲乜嘢？ 嗱，即係講咗出發嗰度啦，沿途啦，咁有冇啲咩得意？因為譬如前年就同啲政黨嗰啲互動啊， 係 咁有冇啲見有啲咩見聞咧？ 互動我哋今年都有。今年都有，譬如话我哋嗰几个老友记年年都紧噶啦，肚皮经过肚又搞下肚啊，经过长毛会搞下长毛啊，咁啊，今年搞唔到阿牛，即系曾建牛，因为我哋啱啱。 啱啱去到牛嗰度，我哋抽咗出大外档，咁、但系只马外闪，只龟外闪，咁所以我哋就卖唔到难啦，咁所以就搞唔到阿牛啦。咁啊，跟住我记得搞过潘启迪啦，大细妈搞过啦，系啊，大细妈又搞 仔啊， 仲有啊，仲有文苑搞过两镬啦， 唔 系搞咗两镬，搞到讲粗口嘅，我记得，即系攞住个咪讲粗口， 系金钟嘛， 啊，我哋攞，诶，仲有一位朋友咧，就系仲有一位网友要提嘅，就系 Matthew 啦。Matthew 今年就即係真係靠佢啦，屎忽撞棍，但係其實原來冇得彈嘅，我哋今年都做咗直翻嘅，不過我哋啲直翻用鐵做嘅 ，OK， 咁我哋就好多有幾個我諗大家睇翻相都見到啦，就有啲好似通緝 佢物資部部長 嘅梁振貴啦，咁有啲其實以前笑聲鬥救地球咧， 笑聲拍板。 笑声拍板拍即系拍啊细龟个头嗰、那个嗰块板，咁我哋就做好多块噶，咁然之后我哋就揾啲，我哋其实出发前就走去一间水油铺度咧，买咗好捻多水油通啦，有啲开片咁啊，大家都咁啊，跟住然之后就出去举起，即刻临时做一啲直翻咯，吓咁啊，即系铁做嘅直翻好捻劲啊，我哋咁啊，跟住然之后嗰啲直翻就有用啦，就因为防雨啊嘛， 系啦， 呢、這个就真系屎忽撞骨啦，即系所有嘢都烂晒，但系唯独啲直翻可以挨到去打到嘅，我哋系摆咗好多直翻喺遮打道嗰边，咁、然之后就我记得搞阿文苑啦，文苑就好激动啊，见到其中啊，我哋去到中环嘅时候又见到佢，嗰条捻样神出鬼没噶，佢明明喺铜锣湾，但系真系突然间又 喺金钟， 喺到金钟见到佢，吓鬼死，好似鬼咁。跟住我又俾一怼块直翻俾佢啦，佢就讲粗口啦， 咁捻嘢， 怼啊咁捻嘢咁样，喺个对住个麦，好捻好笑，好啊正，搞啊乜搞啊，喺叶文华。话啦，咁啊，仲有啲乜嘢咧？仲搞过下啲民主党屌柒佢咁嗰啲，例咗噶啦，都系 点样整啊？民主党嗰度， 民主党嗰啲人，民主 党咩？ 唔系咁啊，佢阿兄，我记得兄姐嗌梁振英， 系 咁，我哋就嗌翻刘慧卿，梁振英咁啊，刘慧卿咁啦，即系咁样嗌佢咯，吓咁啊，屌下呢个，屌下嗰个咁啦，咁而家中途就咁啊，譬如话仲有我哋关心嗰啲想见嘅，又未必话见得太多啦。譬如郁文见过一两嘢嘅， 佢系咩？佢 我记得，因为佢系周围走啦， 街站啊嘛，系 街站见过佢，见到佢啦。咁就但迷米嗰个唔系好 见到， 冇 啊，今年冇啊， 人力就见到少咗好多人啦。咁啊，见到有一主席啦，跟住仲有就 系啦， 咁啊，跟住仲有热血就喺 循道维里湾 喺做维里啦。咁对我嚟讲，其实我又其实嗱，因为我就好少听佢啲节目啦。咁今次其实咧就，所以七一唔系够闲嘅，即系我都系有得着嘅。譬如话对我嚟讲，就我又对我自己嚟讲啦，就我又可以好清楚咁听到。佢哋嘅表述啦，即係第一次啊！我喺七一裏面呢係第一次聽，但係好清楚聽到黃毓民同埋阿黃仁達嗰個表述啦。咁今年佢哋又重新佔過另外一個高地啦。個高地就係叫做今年佢哋叫做三樣嘢，反共、本土。全民叫咩？ 民主 即系全民制憲啦。我叫佢，我唔記得咗口号点啊。总之三样嘢就系反共、本土同埋全民制憲。咁我听完之后，其实听咗一轮啦，好清晰嘅，非常清晰嘅。咁但系讲，即系我又费事我费复述啦。但即系我又表达我意见啦，就其实我咁睇啦，即系我觉得就系、是、OK 我。聽完之後我就覺得 ,OK, 佢又揾到，我講緊教主又重新佢哋又揾到一個新嘅一個佔領嘅高地。And then, 然之後呢就亦都但仍然都係保持住以往一貫嘅風格啦，就係、是、所有嘢呢人哋做嘅就唔啱嘅 ,OK, 佢做嗰啲呢就係啱嘅。咁但係我希望啦，如果有啲人聽住呢個節目嘅熱血又咩囉轉述返俾鬱敏聽啦，即係我覺得你講嗰三樣嘢呢冇問題嘅。第二个冇呢就係、是、亦都冇新意嘅，唔好以为你自己创出嚟。我觉得就係无论反共啦，无论本土啦，起码呢两样嘢呢香港人一直都係做緊嘅。其实唔好以为你做先好型啦，我都係想提返你，即係其实所有人都做咗好耐㗎啦。香港人有几行得出嚟嘅大部分嘅人都係反共㗎啦。本土咁就睇你点睇啦，我都係话你 你哋嗰边所认为嘅本土同我所认知嘅本土咧，系有好大嘅出入嘅。即系我唔觉得你烧下鸡翼，你又话系本土，跟住然之后或者你出嚟得闲屌下啲大陆人又系本土，又或者稍后你可能啊组队队组队好大队嘅直番队去呢个反对下东北嘅发展，咁又话自己系本土。我认识嘅本土嘅人嘅朋友咧，系真系做。嘅嘢係比你哋多嘅，咁所以我想提嘅就係話，或者你可以轉述翻俾佢聽，就係、是、喂，唔好成日停留喺嗌所有呢啲咁嘅口號，或者佔據一啲不停咁樣喺度佔據啲無無謂謂嘅高地。最重要嘅嘢咧，如果你堅信你講嗰三樣嘢係啱嘅話咧，唔該你真係俾一啲實質嘅嘢俾我哋睇，你係點樣去做佢出嚟咯？點樣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點樣去反共咧？你嘅反共同我哋嘅反共又有乜嘢嘅唔同咧？點樣去本土咧？仲有更加第三樣嘢就係難度 3.3 嘅所謂叫做。全民制憲啦，你讲其实全民制憲，你喂，你如果你俾唔到个 detail 所，你真系 convince 唔到我嘅，因为我想话俾你听嘅就系、是，特别系黄毓民，你今时今日嘅身份系一位议员 ，OK， 你喺个建制入边，然之后你话俾我哋听。烧咗本基本法，佢哋有做一个仪式叫烧咗基本法，跟住然之后就全民制宪 ，OK？ 咁但系个全民制宪嗰、那个方法，究竟你系用一个乜嘢嘅方法？呢、这个先系我最有兴趣想知道。因为如果调翻转，你系攞住全民制宪本土 and 呢、这个 民主本土民主反共 反共呢三样嘢系。作为一个本钱，俾你又俾你或者俾阿黄杨达继续喺下一届继续系选立法会议员嘅话，咁唔通喂，我啊觉得好荒谬啦！你又入翻去个建制啊，然之后你或者你喺个建制入边帮我哋去争取全民制宪，冇嘢话，你而家做一个议员系跟系基系 under 紧基本法入边嘅， 嗯， 咁我觉得嘅就系唔好讲一最后就系唔好讲一套做一套咯，咁呢样嘢我觉得嗱，对我嚟讲喺七一。真係一個即係一個得着嚟嘅，因為我平時真係好少聽佢啲嘢，咁但係起碼今次就難得一見啦。 但呢樣嘢呢我又要講嘅，就係、是、話 OK， 即係你講到佢哋有一個新嘅高地啦。另外一方面就係當我哋落到中環嘅時候啦，亞灣大約七點幾度啦。 係 咁，其實呢個佔領中環嗰邊嘅人呢就搞咗類似一個集會嘅形式啦。咁一路唱歌，我哋見到其實成條車打道已經 車打道係啦，呢、這個一定要講啦。 Okay, 咁啱落去嘅時候，其實係一位教師見到一樣嘢嘅，就係佢講嘅，佢當即我哋係聽喇叭嘅時候見到就係話，佢話要將呢個佔領中環嘅概念，唔係一個犯法嘅概念，要打入校園度 一樓啊！嗰段嘢真係， 但 係唔係戴耀廷講嘅，可唔 係？係 啊，我個老師嚟㗎， 一個老師講 OK。但係你見到今年嘅七一 OK。學民思潮嘅所有嘅動作又好，甚至我喺街站見到上即係遊行嘅人士都好，我咁開始另外一個感覺就係話咩呢 o k 嗰個上街至少可能唔係全部人都明白屌何謂民主呢個概念嘅 ，OK？ 你唔可以話俾佢聽，全部人都係咁，但係至少有個意識嘅就係話佢哋上街呢種思想，你見到咦？開始班年輕人係真係會去做， 而 你見到有基本盤， 啊、 基本盤等於就係咩？就係、是、話你翻翻去六四 ，OK， 六四可能好多所謂嘅九十後係唔知道、未清楚六四發生咩事，佢都仍然會去六月四號晚，當日會去維園呢件事，開始凝聚到呢、這個即係、就是、薪火相傳嘅嘢。 我 樂於見到。 我嗰晚咧就同阿的一齊，嗱、這個真係又要呢、這個係我覺得好應該要喺度分享一下，即係譬如話特別亦都係想同阿教主講啊，即係唔好樣樣潑冷水。你其實嗰晚好接近遮打道，其實應該真係過去睇下。咁我又咁啊，當然啦，即係阿教主亦都冇過去睇過啦。 嚇， 陳雲亦都唔會有過去睇過啦。但係咁然之後我同阿的過去睇過啦，我哋分享我哋感受啊。嗱，我哋去到咧，我自己第一個感覺就係、是，咦？有计噶、哦，原来呢度系咪先？系啦，即系我哋完全对呢个咩预演占中咧，呢嚿嘢咧，今年会唔会发生呢嚿嘢？大家都好 好有怀疑 嘅，然之后我哋完全冇期望嘅，但系夜晚去到嗰下咧。有 feel 嘅，系有计嘅，你见到，即系我记得嗰晚嗰大封烟个入去阿慈山个电视节目度，我话喂， 只要嗰陣時突然間有個傻佬嗌一聲， 坐， 全部坐低。三皮嘢嘅人坐處一定有嘅，咁你預演如果有個氣勢咧，就坐坐低，其實我覺得係好嘅。咁當然啦，即係學者又比較戇鳩嘅，咁佢覺得都係循序漸進，咁就循序漸進咯。咁最後佢哋都係叫啲人散去，咁呢樣嘢咧就預諗咗㗎啦。但係起碼就係見到咧。真係有 苗頭， 有啲苗頭㗎喎、哦嗯、有好多細路仔去啦，包括有好多係大人， 嗯， 都有好多大人，我諗都可能抱住我嘅心態就是、喂去睇下嗰度啦，咁然之後大家就嗱，我有佔中過㗎，即係最後歷史第日都證明我係有嘅，因為我嗰日好攰咧，我喺嗰度都坐兩分鐘喺個街嗰度，所以我係有坐過嘅，我係有坐低嘅。 哇！你咁勇武， 係啊，好撚勇武㗎，哦，係啊，所以我坐咗㗎啦。咁、okay. 下年就算我唔坐，我都仲真係我都有到過。 唔係咁最開心係 我就睇人勇武咯，我就繼續啦。 唔係最開心。心嘅一件事就系话，你见到嗰条成条遮打度，你大部分 OK， 当然有成年人喺度，但你大部分见到系咩咧 ？OK， 学生可能系一扎已经中五、中六，差唔多嚟紧面对新嘅会考嘅学生 ，and then 好好学啊！你嗰啲学生， 青 人系啊，佢哋真系想落去听嘢嘅、哦， 系咯。 咁你见到就嗰日就系去到其实啱过湾仔嗱，见到就系、是。我哋記得我開始見到佔領中環嗰對嗰個物體嘅時候，就大約喺灣仔地鐵站啦。 嗯， 佢哋有一對 choir 就喺度唱緊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啊嘛。 好啦，開始見到嗰個物體啦。跟、住去到中環咧，就佢哋真係佔領曬啦。 因為咧，係啦，行開咗，係 啦，然之後佢哋有幾個 mon 好大嘅 mon， 係啦， 就影住曬所有學者就喺度。讲课噶，直情系 一个喺遮打花园，一个喺东亚银行， 系啊， 另外一个咧就 exactly 就 AI 呢个系好反传统嘅，即系如果你根据翻啲今以往呢几年，因为大家都已经入晒黄杨达嗰套噶啦嘛，喂，即系讲多或者系听惯咗阿近做节目。顶笼你听到两句嘅啫嘛，习惯咗所有人系咪听唔到第三句嘅啦嘛？哇，大佬唔系，你见到个咩阿咩明牧师话判咩咩 朱耀明， 朱耀明牧师又讲嘢，即系朱耀明牧师讲嘢噶啦，由盘古初开咁样可以讲噶嘛？系咪先？即系人系应该点嚟噶咁捻样嘅？嗰时讲起噶嘛？ 大错， 喂，但系有人听噶，系咪先？即系等于然之后我哋听到嗰段好捻正啊！嗰个老师系咪？佢话占中系要入校园噶。喂，但哇，你聽到無管動啊！佢話呢樣嘢唔係犯法噶，我而家同你家長講啊，唔好以為洪水猛獸啊，唔好以為我教壞你啲細路啊，我哋係要將對係要將佔唔佔中呢個決定交翻俾啲年青人去決定。唔係戴耀廷決定，唔係阿朱耀明牧師決定。喂，真係一流㗎喎、啊、我覺得。即係起碼我覺得就係話起碼真係喺呢個 moment 呢個 stage bring up 到一樣嘢係大家會去思考會諗囉。絕對唔係鳩做啊黃楊達。 同埋 即係唔係鳩做啊大佬，我想再同你講。 同埋另外一樣嘢要講嘅係咩，即係我哋嗰條隊啦，最後行到去邊呢？行到中國銀行總行，舊中國銀行總行就散咗啦。OK， 你就行咗去啦。你話再行落啲啦。咁咧，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嘅。其實咧，離我十步附近咧，就有兩個人，一個就係咩咧？一個就係李柱銘， 係 一個就係主教陳日軍喺度攞住個籌款箱，咁啊好多人喺度。即係俾錢佢哋籌錢啦，幫我唔肯定係幫民陣定係幫佔領中環嗰邊籌錢 ，OK？ 咁、然之後你見到就係主教喺度啦 ，and then 我企住喺嗰度嘅時候咧，其實我就開頭做緊Wegerson 呢邊嘅電話訪問噶嘛，咁我就見到咩咧？就見到阿 Oscar 啦，即係學民思潮嗰邊， 就 帶住六百幾個人，帶住 你點解知係六百幾人咧？ 喂，大佬數落去差唔多咯，即係差嘅啫。喂，成分鐘條隊咁樣拉住塊橫啦，咁樣衝過嚟， 意思係咪唔止六百可能？ 我覺得成萬人嗰個係，咁你啲咩目測嚟㗎？幾叫北上頻道嘅目測？我未公布數， 一陣先， 第二次先公布啊！ 帶住好有秩序咁一路。 哇！真係成萬人啊！嗰度突然 跟住再落去係咩咧？你見到咩咧 ？OK， 見到落去咩咩？ 跟住 寫記， 唔係補充一樣先。我見到咧，我哋已經有啲朋友咧開始脫離我嘅隊伍啦。跟咗去學文思潮嗰邊，第一個係大頭大哥， 係 受佢感召嚟嘅，直係。 跟住你發覺全部啲人係跟咗學文思潮嗰條隊嘅，係 啊， 然之後一路係咁行去呢個遮打道嗰邊咯， 跟住又射機， 係啊，喂，好撚犀利嗰條學文嗰啲魔力好撚勁啊，大佬真係。 講嗰晚咧嘅感覺咩？就可能行動組方面嘅，即係實際啲去，可能行動組或者實質坐落去就一班年青人，跟住 ending 可能學文思潮或者係射機，然之後咧另外咧去説教嗰一扎嘅，可能 whatever 係公民黨啦，你見到陳淑莊上台做咗主持啊嘛。 装 嗰晚啦，嗰晚 啦，系啦，系啦。 另外主教同埋阿李柱铭喺度筹钱噶嘛，喺街个。 邵家臻， 邵家臻都喺上咗台度主持噶嘛， 系啊，系。 狮子， 狮子又系啦，狮子系。 佢想反骂啦，佢想反骂啦， 咩？ 佢想反骂。 狮子，我记得有个访问英文噶，好犀利噶，又系 读法律， 系啊，半岛又系半岛， 半岛电视台， 半岛电视台嘅， 阿拉伯嗰边， 阿拉伯嗰边系啊。 咁所以你见到 圣战组织嗰啲啦，通常都 嗱呢坛嘢咧，即系有啲希望嘅原因系咩？ 精神病人都有人訪問， 除了見到個初型咧，個初稿見到之後咧，係真係可以令到啲人咧 ，OK， 可以團結翻，呢個係好重要嘅事情啊嘛。 係啊，呢個你幻想一下，即係一年後係嗱，一年後 OK， 個政府我唔會對佢有期望啦，呢個政府一定俾一個好撚震撼嘅政改方案出嚟啦。咁你喂，你係發覺就係話，喂，而家我哋睇到，我上個禮拜睇到就係，喂，嗰個好震撼嘅政改方案未有嘅喎。都有幾皮嘢嘅人係喺嗰度係同你咁樣聚，同佢思考。喂，一年後加埋嗰個政改方案，即係有啲嘢有啲計㗎喎。 唔係你話坐一堆就係嗰堆嗰堆年青人，後邊就一堆政黨去說教嘅形式。喂 ，OK 個壇嘢。 你加上嗱，即係我又想再我講多少少啦喺呢字，即係你睇譬如話，其實香港人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唔好睇陳振聰啦，成個禮拜嘥曬時間。 咪 呢個禮拜最好睇嗰單嘢係埃及嘅再變天。喂，你睇埃及，我話俾你聽 ，highly recommend 所有即係聽呢個節目嘅 去埃及。 唔該，唔係去埃及，你真係要即係其實係真係要睇下成個埃及呢個民主過程啊，或者係話俾你聽係同香港咧非常之似嘅，即係譬如話。阿黃楊達先生，如果你話啲嘢鳩做咧，話俾你聽，埃及人咧大部分嘢都係鳩做，鳩做咗。咁你如果你再宏觀少少去睇啦，由1928年開始一路鳩做到今時今日啦。嗱你今個禮拜嗰個咧，要同大家即係要講嘅，今個禮拜嗰個係一個騎呢政變嚟嘅 ，OK？ 嗰個你會見到嗰個喺埃及嗰個民主，仍然都喺個民主進程中而今次嗰個係非常之唔成熟嘅，因為點解咧？今次嗰個係再次有一個軍 政 去推翻佢哋呢幾十呢，我諗呢100年裏面第一次嘅一個民選總統。呢個民選總統做得唔好，做咗一年，但係佢哋係用翻一個非常手段去推翻佢。唔啱㗎呢件事 ,ok, 但係我哋樂於見到嘅就係睇下嗰個民主過程係繼續點樣去一路去走落去囉。嗱我諗呢我哋可以咁樣啊優你係咪有嘢講 係啊 陸有嘢講。 我又俾阿42放飛機咁跟住又 得唔緊要 咁又插幾句啦。 好呢度好自由㗎即係想發言就得。 你講到埃及推翻政共產總統呢樣嘢呢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係即係好似唔係好啱你咁樣推翻你選佢出嚟跟住推翻咗。但係其實要注意一樣嘢就係佢哋嗰個機制呢係冇一個罷免總統嘅機制所以佢哋焗住咁樣推翻。 哦原來係咁嘅。OK, 嗱我俾阿陸開咗個頭啊我哋好唔好休息一陣 踢落去啊 唞一唞唞一唞因為要需要多少時間其實好有趣可以講下埃及嗰個 同埋再講多少同埋再講多少少係即係我知道有部分網友有啲投訴嘅就係話 ,ok, 上個禮拜我哋兩節連埋煙花消逝都好都冇乜講過內地嘅嘢 ,ok, 但今日有 ,ok, 放心今日一定有今日我哋有三節啦。 但點解要講點解又要七一去講呢因為一陣我哋有啲嘢再想講係關乎於內地嘅事。 好賣得太多關子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聽嘅歌呢其實都係頭先講過嘅一隻歌咁啊繼續都係好想聽呢隻歌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